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宋满住院的这段时间，谭燕西时不时会过来一趟，待不了太久，跟周迷说上两句话就走。周迷也是这时候意识到，上回叫谭燕西熬在这儿6个小时可堪奢侈。崔家航和程一念偶尔来探望，再有就是宋满的一个高中同学，叫做白朗西，人如其名的开朗温和，又生得高瘦而白净，一个少女漫画男主角似的人物。他来时，黑色羽绒外套里穿蓝白配色的校服，带了束花，黄色未开的郁金香搭配尤加利叶，腼腆地叫宋满小满。周迷从来不知道宋满的同学里有这么一号人，更不知道原来一贯闹腾的妹妹还有这么害羞而小女生的一面。宋满坐病床上画速写打发时间，白朗西就站在旁边弯腰去看。 开学的时候你能复课了吗？ 不知道，要看恢复情况，理论上可以的吧。 你画得真好啊。 哪有，我好久没动笔，都退步了。 哪里？我看看。 这里。 宋满笔尖一指，白朗西就凑得更近，两颗脑袋轻轻碰上，又迅速避开，明目张胆而小心翼翼。周迷在旁看得好笑，顿觉自己多余。待了快1小时，白朗西下午还有课就走了，临走前问周迷： 周迷姐，宋满出院的时候需要帮忙吗？ 哦，不用，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朋友来帮忙。 他眼见着白朗西神情一暗，很有棒打鸳鸯的罪恶感，不忍打消孩子的积极性，于是又开口： 寒假有空来家里玩吧。 宋满却陡然提高声音： 我们到时候还是出去玩吧，寒假不是要上一部电影吗？我们去看电影。 周迷没说，就你这术后恢复的速度还出去看电影，小命保得住吗？可他太明白妹妹不想让同学登门的小心思，笑了笑，顺着他的话对白朗西开口： 家里确实没什么好玩的，到时候你们自己决定吧。 白朗西走后，周迷看着宋满： 我又不阻止你早恋，可你好歹跟我报备一声。 谁早恋？我们又没在一起，在一起肯定会跟你说的。你以为我像你呢？什么都憋在肚子里。 宋满灌了手里的针管笔和速写本，生起闷气了。周迷无言以对。北城一套房，普通人得奋斗30年。他刚工作没多久，工资供应两人的开销，剩不下多少。比谁都清楚，现在租的房子太寒酸。他已经过了在意这些的年纪，妹妹却尚在青春期。沉默了没一会儿，宋满就主动闷声道歉：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冲你发脾气的。 没事。 出院那天，崔家航和程一念都来医院，周迷拜托他俩在病房里待着陪宋满，自己去清缴住院费。在电梯里收到谭燕西的微信消息，问他需不需要派一部车来接。 不用，有两个朋友过来帮忙了。 好。 他俩微信上来回的很不频繁，都是诸如此类公事公办的对话，一种斟酌过用词的客气感，至少周迷是这样。等缴费完毕回到病房， 从没见过面的崔家航和程一念倒聊得热络，因为崔家航对 ACG 文化感兴趣，程一念又是学日语，一张口就是共同语言。出院的车是崔家航问家里借来的一部丰田的 SUV， 他开车，程一念坐副驾驶，周迷和宋满坐在后排。到地方，周迷叫崔家航就停路口，进去里头不好掉头，崔家航不信，又说宋满才出院，走不了几步路，一定要开进去。结果车拐进巷里，沿路自行车、电瓶车各种占道，十分钟挪不了半里路。程一念头一个去开车门。 哎，这路谁进来谁后悔，你别继续了，退出去吧，我们先下车慢慢走。 程一念没有别意的一句话，崔家航却听得愣了一下。你别继续了，退出去吧。崔家航把车倒回到路口停下，几步小跑回巷子里。周迷搀扶着宋满走得很慢，他几下就赶上了。他看一下行李在程一念手里提着，就走过去。 我来吧。 程一念把东西递给他。租的老小区没电梯，好在他们住在三楼，平时爬爬楼梯自当是锻炼。但今日宋满病体未愈，这爬上去却是要了老命，又不能背，因为伤口在胸口上。一步三歇，总算进了家门。家里冰箱还有食材，这时候又到饭点了，周迷就让崔家航吃了饭再走。他去下厨，程一念也进厨房帮忙。空间狭小，餐桌平日都靠墙放，三个人用将将足够，今儿多了一个人，方形餐桌得往外拖，再加一张凳子。开饭之后，崔家航先尝了一筷子柠檬虾，直赞好吃，问周迷： 你做的？ 程一念笑了： 我做的。 卖相好的都是一念做的，我手艺很差。 崔家航也笑了笑，略感几分尴尬。吃着饭，崔家航问： 你们住这么远，上班不得起很早？ 还好，习惯了也没什么。 你住哪儿呀？ 崔家航报了个小区名字。程一念问： 那里租金挺贵的吧？ 崔家航北城土著，跟他父母一起住的。 程一念点点头，拖长声音哦了一声。中饭结束，崔家航就先走了，回公司去加班。周迷收拾了碗筷，进厨房洗完，一会儿程一念走进来，挥一挥捏在手里的手机，笑问： 崔家航的微信能推我一下吗？哦，他是让我给他推一点日语入门的课程，刚才他走得太急，忘记加微信了。 好，等我把碗洗完。 谢谢啦。 程一念没立刻走，周迷转头看一眼，发现他神情犹豫。 还有什么事吗？ 没。 程一念笑了笑，转身出去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